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十四页。讲义翻到讲义九的第六页。先宣布一下，那个下一次上课刚好碰到清明节，啊，4月4号清明节，所以我们下一次不上课，啊，停课一次。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为。上次我们讲解合法悟者绝望欲。那么第一颗明能悟人，与第二颗明觉净。已经讲解完毕，那么现在开始讲解第三课。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为。这是合法悟者绝望欲的第三颗子三明觉相，说明悟者所觉悟的相貌，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觉实境非有，合法觉悟者了知愚痴众生所执着的实有境界并不存在。彼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闻已。彼觉悟者依根本智，于原成实性的无为法，依后得智，于依他起性的有为法，见已闻已，作如是念。心中的后得智做出这样的见解，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为。此根本智与后得智所证得的原成实性无为法，与依他起性有为法，决定没有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无为实有自性。这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的意思。在讲义八第一项是无二相，先引用了解结经真第三章依三义且有为与无为，说明一切有为法以及无为法皆非实有。后面呢又引用了唐玄奘法师解深密经于有为无为法上遣除遍计所执性非实有性，以显真如离言法性，这个可以作为参考。然有分别所起形象，犹如幻视迷惑觉慧。子三明觉相分成两颗， 这是第二课。丑二，物假敬非无。合法觉悟者，觉悟因缘和合所生的虚假境界，不是没有的。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淫一名假敬非无，然有分别所起形象。当我们的一念虚妄分别心升起时，就有能分别的见分与所分别的相分同时现起，而能分别的见分行于所分别的相分的有为相与无为相上，升起了认识的作用，犹如幻视迷惑觉慧。如同前面譬喻所说，这些幻化的事物显现出的幻象似乎有真实自信，能够迷惑愚痴的众生，使令众生能觉悟的智慧不得升起。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在见分，见分有无明相应，所以见分会升起错误的认知。第二个是在相分，相分所变现的幻象显现的似乎真实，能够迷惑觉慧。而这个幻象为什么会显现的似乎真实呢？就是因为从无始以来，我们的见分因为无明相应，一直在做错误的认知，所以每熏习一遍回阿赖耶识，这个种子，这个相分种子呢，就显得更真实。同时见分种子呢，更愚痴。所以有这两个。那我们求圣道的话是要怎么做呢？就要从见分着手。你增加你的智慧，多思维法义与熏习回去，你的见分它的无明就渐渐的被制止了，而你的见分有了智慧，这个时候熏习回去的相分，它的影像也开始转变。我们看下面讲义九的第十八项。言形象者，行为见分，能缘行解，相即相分，有为无为，此名依他相分所设，有为无为，假有非无，犹如幻视。言形象者，经文所说然有分别所起形象，是说由分别心所升起的形象是有的。其中形象的意思是行为见分，能缘行解。行字呢，就是指能分别的见分心，见分心有能缘的作用，它行于相分境上，并且能够了解相分的境界。相即相分，有为无为。相字就是指所分别的相分心，它是所缘的境界，包含有为法、 与无为法的相，此名依他相分，所设有为无为，假有非无。此处经文的意思是要说明，当一念心升起时，见分与相分都是依他起法，都是由种子为清因缘而升起的，而依他相分所显现的有为相或者是无为相，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升起的，所以说是如幻假有。但是不是如同遍计所执性的实有自性法，遍计所执性的实有自性法是完全没有自体性的，所以说是假有非无，犹如幻视，如同由草叶木瓦等物所幻化的象身马身等事，是如幻假有。但是不是如同愚人所执着的实有自性的象身马身，愚人所执着的实有自性的象身与马身是完全没有自体存在的。于中发起为无为想，或为无为差别之想。丑二物假境非无，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名假境自性差别，如同在悟者绝望狱中，在四象四马等幻象上，于是众生发起了实有象身马身的自性之想，与实有象身马身各种差别之想，世间于是众生也在虚妄分别心所变现升起的有为法与无为法的象分上，发起了有为法与无为法实有自性之想，或者是实有有为法与无为法的种种差别之想。看下面的经文，不如所见，不如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唯此必实，于皆痴妄，未欲表之如是义故，亦于此中随起言说。这是合法悟者绝望欲的第四科子四名起说。觉悟者因为觉悟真实相而发起言说，不如所见，不如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唯此必实，于皆痴妄。觉悟者因为已经觉悟了真实相，所以他不会如同世间的愚痴众生一样，在所见或所闻的虚妄分别心所变现的有为与无为法的相分上，坚固执着，实有自信与差别。然后这些愚痴众生又随顺自己的妄见发起言说，说唯有此实有自信与差别的见解才是最真实的，其余认为有为法与无为法的相分并非实有的见解，是愚痴的妄见。 未欲了之如是亦故，亦于此中随起言说。觉悟者发起了慈悲心，为了让愚痴的众生也能够了知离言法性的义理，而脱离生死苦，所以他也会将此离言法性的义理随顺机缘而为众生说法。比于后时不须观察，这是合法悟者绝望欲的第五颗子午，劝不从观。比于后时不须观察，彼觉悟离言法性者，已经证得出世间慧，亲证真如实相。以后在修道位就如此依正观修行，不需重做观察。那么举法同欲这一科到此呢就讲解完毕。看下面的经文。如是善男子，彼诸圣者于此事中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正等觉，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谓之有为，谓之无为。心二一真广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一如理请问菩萨所问，做广泛的解说。分成三科，前两科人一举喻重说，及人二举法同喻，已经解释完毕了。现在是第三科，人三结通外难。外人提出疑难称为外难，菩萨解答外人的疑难是通外难。以菩萨解答外难作为一真广说这一科的结尾，是解通外难。外人的难问就是前面经文然非无事而有所说，其中所隐藏的外人的福难。既然说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就是否定了有为与无为。那么为什么还要说有为与无为的名相呢？这是外人的疑难。那这里回答说，如是善男子，先称呼提问者说善男子，如是就是正如同你的提问所说的。下面正式回答，彼诸圣者于此事中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正等觉。彼诸圣者就是以见圣谛得出世间智的圣人，于此事中于此说有为与无为名相事中，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正等觉。圣者是以限量的圣智亲见真如离言法性，就是以根本无分别智正觉 平等真如离体，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谓之有为，谓之无为。圣者现证了离言法性以后，他见其余的众生不能够觉知离言法性，所以心中虚妄颠倒，以致流转生死。圣者发起了慈悲心，欲使令众生也能够现觉此平等真如离言法性，所以圣人在一切法上安立假名，在因缘和合所生法就安立为有为，在非因缘和合所生法就安立为无为，然后为众生说法，希望众生有此因缘能够闻法奉行，也能够证觉离言法性，出离生死。尔时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悟一名离言即无二相，说明深义谛的离言相与无二相，分成两科，第一科即一长行广释，我们已经解说完毕了。这是第二科即二，以诵略说，再以记诵为大众大略重说其义理的重要性，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总标颂义，总说菩萨要以颂重说的意义。尔时就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在宣说记诵时，解甚深意菩萨摩诃萨是宣说颂文者，欲重宣此意，是菩萨想要在宣说颂文表达圣义谛离言相与无二相甚深意的重要性，而说颂曰。下面就宣说颂文，请看讲义时的第一项。密意菩萨未欲重宣无二义故，说此颂也。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了再一次说明离言无二义的重要性，而以记诵略说。言重宣者，真谛释云有其四句，真谛三藏解说要再次宣说，可以作为四句分别。一，闻众亦不众，如说徐明目九义。这四句中的第一句是闻众亦不众，就是说这一句闻重要，但是在文中未能将义讲解清楚， 譬如说渠明目久矣，这一句文是说渠这个名表示老鹰左右二目能够看见左右二边，隐身而有九种不同的意。但是并未说明是哪九种意，所以称为文重意不重。因此要重宣这九种意。二，意重文不重，如说地势有签名等。四句中的第二句是意重文不重，这一句文全表了意，但是文没有完全。譬如说地势有签名等，这一句文全表了地势天有一千个名字的意，但是在文中没有能够说明是哪一千个名字，所以是意重文不重。因此呢，要重宣这一千个名字。三，文意俱不重，如说人天等。第三句是文意俱不重，文与意都不完全，但是呢也没有什么重要性。譬如说人天等这一句文也不全，所要表达的意也不全，文并不能全表完整的意，既然不全，那么就不必重宣。四，文意俱重，如以节诵重诵前意。第四句是文意俱重，譬如前面的经文详细全表了一切法无二意，文与意都完全了，这个时候再以颂文作为结束，重宣前面文意的重要性。所以文说如以结诵重诵前意。经一第四，故说重言。解深密经此处，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以颂文重宣，是属于上面四句中的第四句，文意俱重而重宣颂文。旧人相传但说三句，略下不说此第三一句。前人所传的重宣都只说第一句或者第二句或者第四句，第三句文意俱不重，不需重宣，所以就省略不说了。又是十二部经，颂有二种，一者音颂，二者风颂。故杂集论第十一云，音颂者即诸经中或以颂重颂，又不了一经因更颂事，故名音颂。风颂者为诸经中以句宣说，或以二句或三或四或五或六。 今依因受，故说重言。十二部经又称为十二分教。这十二分教是一契经，二音诵，三记别，四风诵，五字记，六因缘，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广，十一析法，十二论义。这十二分教中诵有两种，第一种是音诵，第二种是风诵。在杂集论第十一卷中解释说，音诵是在经文中间，或者是在经文的最后，以记诵重说前面长行经文的要义，或者是对佛略说经文，而其义理未完全解说明白的不了义经，再用记诵来加以解释，这也称为音诵。风诵是经中不依长行而说，直接以记诵为句，或者是两句，或者是三句，或者是四句、五句、六句等等，宣说就称为风诵。解深密经此处的诵呢，是属于音诵，所以在经文说重宣此义。所言诵者，深密解节皆说记言。在解深密经翻译是用诵字，但是在深密解脱经与解节经都翻译作记字。旧来诸师自有两事，一云记者梵音加他，此云重诵，而翻译者为存略故，或因讹故，但言记也。为什么翻作记字呢？以前的法师呢，传下来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说是说，记字在印度的发音是加他，就是 gatha 或者是 gaya， 意思是重诵，就是以诵重说的意思。而翻译经典的人，或者是心存简略，想要以一个汉字来表示，或者是本身发音不正确的原因，所以翻作了记字。译云：记者，此即汉语，解也，尽也。四句成诵，摄意同境，故言记也。故而梵音正是加他，即因言加，不因名记。第二种解释说，翻作记字是用汉地语言来表达其意，意思呢就是洁净的意思，全部达到了极限的意思。四句成诵，摄意同境，记呢就是以四句诵文成为一记， 将所要全表的义就完全含摄在这个记内了。所以安立记字作为假名，不然的话梵文发音是加他，如果是为了纯略的缘故，就应该翻作加字，而不是翻译作记字。虽有两事，前说为证，西方诸国语音不同，中印度国名为加他，余处名加也，乃至于田国名为季也，一家略故，但言季也。虽然有两种解释，但是以前面的第一种解释为正确，因为在汉地以西的各国，他们的语音也不完全相同。在中印度的各国，宋的发音是加他，印度其余国家发音是加也，乃至到了于田国发音作季也。那么于田国最接近汉地，翻译者为了简略的缘故，就只翻作季字。然说记忆依真谛略有六义，故真谛书云：一未忘失，未有听众，散乱一元，忘失前意，欲令更得，故说记诵。为什么要说记诵呢？依真谛书大略有六种见解。第一种是未忘失，未有听众，散乱一元，忘失前意。有闻法大众正在听闻佛法时，发生了使令大众心散乱的特殊因缘，打扰了。就是说我们在讲课，突然有人昏倒，那你就要处理这件事情。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呢，大家坐下来，刚讲的课可能就不记得了，所以打扰了这件大家的闻法，使令大众忘失了前面所说的法义。欲令更得，这个时候继续说法，说法者欲令大众能够重新记忆所忘失的法义，故说记诵。于是说法者就将前面的法义以记诵重说。当大众能记忆起法义的时候，说法者再继续以长行说法。这个是未忘失。二未晚来，又未晚来不及闻者，欲令得闻，故有记诵。第二种是未晚来，又未晚来不及闻者，说法者在说法的时候曾经讲到重要的法义，可是呢重要的法义讲完了时候，又有闻法者来了，他来晚了，没能够听到这些重要的法义。可是呢，这个法义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说法者欲令得闻，说法者欲令晚来者也能够得闻如此重要的法义，故有记诵。于是说法者就以记诵为大众重说，这个是为晚来。三为易受易持，又为易受易持，故说经即记。若但说记不说经者， 则理系难受。若但说经，不说记者，则易散难持。为易受易持故，据说经记。第三种是为易受易持。又为易受易持，故说经即记。为了闻法者容易受持所闻的义理，所以说法者要说长行的经以及短的偈颂。若但说偈不说经者，则理系难受。如果说法者只是以偈颂略说法义，则佛法的道理太深入太细微，就不容易说清楚，闻法者就难以领受其中的道理而得到佛法的利益。若但说经不说偈者，则易散难识。如果说法者只说长行的经文而不说偈颂，虽然能详细解说道理，但是闻法者容易堕入长文之中，而难以摄持义理的重点，如此也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为易受易持故，据说经记。所以为了使令闻法者容易受持所闻义理，说法者要以偈颂提示大纲，以长行的经文详解义理。譬如唯识二十论的都是先说颂文，再以论文做长行的解说，这样学法者就能以偈颂来摄持义理的重点，以长行来详解佛法的义理，这是为易受易持。四，为二智立顿不同。又为利益二种智人据说经记。一，分别智人，此人根顿，若为略说不广分别，不能得意，为利此人故广说经。二者，开智人，神根立固，略说意象，自能分别，得具足解。如舍利佛正闻一义，十重分别，若其广说，不利此人，为利顿二人据说经记也。第四种是为二智利顿不同。为利益两种智慧不同的人而因材施教说经与记。一，分别之人，为了第一种智慧短浅要多为他分别法义的人，或者是说以虚妄分别心的智慧来学习的人，这种人善根的栽培不够，根性愚钝，如果只是以偈颂略说而不广分别法义，他就不能够领受佛法的义理。所以说法者为了利益这种人，就要以长行的经文广说法义。为了第二种智慧已开发的人，或者是已得到圣智的人，他的善根栽培深厚， 心神锐利，只要为他略说寄送来全表法相义理，他自己就能够如理分别，完全理解所说的法义。譬如说舍利弗尊者，佛为他说一义，他自己就能够推求分别十重的义理。这种人如果你为他广说，你就会妨碍了他推求分别的能力，对他没有利益。所以为了这两种智慧不同的人，要分别说经与偈，这是为二智立顿不同。五，为众生意要不等。又众生有两种，一者要说由慈悲力多故，二者要行由心极尽故，为立此二人故说经济。第五种是为众生意要不等，因为众生心的喜好不同而为他们说经与偈。众生大略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喜好为他人说法者，因为他慈悲力多，愿意多为众生说法，所以为这种人就要为他说长行的经文，详细的解说，帮助他了解经义，帮助他学习讲经。第二种是喜好自己修行者，因为这种人他的心愿意多极尽处，所以为这种人只要说偈颂就好了。说法者为了利益这两种人，所以说经以偈，这个是为众生意要不等。六，显能说之人善巧方便，又显能说之人最为善巧，广而能略，略而能广，所说正法最为当中，随广略说皆能立顿不相违故，据说经济也。第六种是显能说之人的善巧方便，前五种是从闻法者方面来做分别，第六种是从能说法者方面来做分别。又能以长行经文说法，也能以偈颂说法，就显示出能说法人的善巧方便。对于广大的道理，他能够以偈颂略说其要义，对于简略的法义，他也能够以无量的言语做广泛的解说。所说的正法对于闻法者最为适当，不论是广说略说，都能与闻法者根性立论相契合，而没有违反，所以说经与偈，这个是显能说之人善巧方便。一诚实论第二卷中说既有六义，一十住活沙有一义恐凡不数，在诚实论中与十住毗婆沙论都有解说偈，可以去参考。看下面的经文，佛说离言无二义， 甚深非鱼之所擒。己二，以讼略说，分成两科，只是第二科。庚二，以讼正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正说颂文。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探理甚深。佛说离言无二意，佛所说的圣义谛的离言相与无二相，甚深非鱼之所擒，真如的这两种意象是非常的深细的，是圣人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不是凡夫愚痴的虚妄分别心的境界。这个是赞叹真如离言相与无二相的甚深，同时也赞叹佛能够以语言文字将此二相全显给众生学习的殊胜。渔夫于此失所获，乐着二一言细论。庚二，以讼正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显执过失，显示凡愚众生有执着的过失。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能生细论师。渔夫因为愚痴，不见离言法性，而单着于细论的过失。渔夫于此失所获，世间的凡愚众生由于被无明所迷惑，所以对于此圣义谛的离言与无二意无法证得，乐着二一言细论。二就是指有为与无为，一指有为法与无为法安立种种假名，然后在假名上辩计，升起种种的分别与执着的细论，这是二一言细论。众生由于被无明所迷惑，心中欢喜并且执着二一言细论才是真实义，因此不能证得圣义谛的离言法性。看讲义时的第二项，能生细论师。言渔夫于此失所获，乐着二一言细论者。二一即是有为无为八种细论所依处故，言细论者八种妄想。此中亦说渔夫于此无二离言境中失所获故，乐着有为无为二种法上八种细论。渔夫于此失所获，乐着二一言细论中的二一是什么意思呢？二一即是有为无为八种细论所依处故。二即是指有为与无为，安立有为法与无为法的种种假名，称为二一。一指这些假名辩计，就能够升起八种细论，所以二一就是升起八种细论的所依处。言细论者八种妄想，为什么称名为八种细论呢？因为众生不了知 离言法性，所以升起的这八种思维分别都不符合真理实相，是属于虚妄的思想，因此就称名为戏论。这就简别了佛菩萨依自己的正量而为众生安立假名说法，因为佛菩萨的说法符合诸法实相，所以不是属于辩计所执性的戏论，而是属于圆成实性所设的生死境清净。我们中国佛教禅宗的末流，常常将佛菩萨的说法就称作葛藤，当作是修行的障碍。那么从这边看呢，就是凡愚的众生如果不能学习佛法，便不能够正知离言法性，不能够证得圣道的道理。此中亦说，此渔夫于此之所获乐着二一言戏论的寄送的意思是说，渔夫于此无二离言境中，凡愚众生于此圣义地的无二相与离言相的境界无法证得，是什么原因呢？痴所惑故。由于无始以来有无明的障碍，使令众生的智慧无法升起，所以心事迷惑颠倒，乐着有为无为二种法上八种戏论，因此众生的心事欢喜在有为与无为二种法的假名上辩计所执，生起了八种妄想戏论，就不能够证得圣义地相。所以从这边看就知道如理作义的重要性。八种戏论如瑜伽论三十六说比云，又诸渔夫由于如是所显真如不了之故，从是因缘八分别转，能生三世，能喜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八种戏论如同在瑜伽师地论第三十六卷中说，又诸渔夫，世间一般的凡夫不能了知我法二空，所以算是全愚。二圣能够了知人空，不能了知法空，所以算是半愚。由于如是所显真如不了之故，由于渔夫未证得根本无分别智，未证得二空所显真如，所以不能了知圣义地相的离言法性，从是因缘八分别转，从是不了知离言法性的因缘，于是在有为与无为的种种假名上做八种虚妄分别的妄想，能生三世。由这八种妄想分别就升起了一分别戏论所依缘事，二我见我慢事，三贪嗔痴事，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由这三种事就能够现起一切世间，包含了有情生命果报体的有情世间与 友情所依止的世界即世间，这两种世间隐蔽真相，显现虚妄，所以说是戏论。八分别者，一者自性，于一切法分别自性，如色声等。什么是八种虚妄分别呢？第一种就是自性分别，一切法都有各自的体性，称为自性。譬如说五蕴、色、受、想、行、识，各有自体性，与其余的法不相同，于一切法分别自性。而诸法的自性本来是没有名字的，是离言自性，但是凡愚的智慧只能够在名言上活动，所以在诸法上安立了色、受、想、行、识的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性，于是凡夫就依止于假名来嫉妒诸法的自性，这就称名为自性分别，如色声等，譬如六境中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各自的体性。二者差别为即与彼分别可见不可见的。第二种是差别分别，假法与乙法的不同处就是差别，为即与彼分别可见不可见的。彼是指自性分别，差别分别是依止于自性分别，然后再安立假名来全表诸法自性上的种种的品类差别。譬如我们安立色、受、想、行、识的假名，这个是属于自性分别，然后依止五蕴的自性分别再安立说色法是可见的，受、想、行、识是不可见的，这就有了差别，这个就是属于差别分别。等字是说差别分别的品类众多，除了有可见不可见的分别，还可以说有色与无色的分别，有漏与无漏的种种差别等等。三者总值为即与彼色声等上，即友情、我、社、君、邻等。第三种是总值分别，在色、声、香、味、触、法等众多法聚合在一起的总体上，来施设安立假名，全表其意。譬如在众生内在五蕴生命体上假立友情的名字，或是我的名字，或是在众多友情安立军队的名字，在众生外在意识的气世界上来假立房舍与树林等等的名字，并且心在这些名字上即值分别有真实的自体性，就称为总值分别。四，我分别，五者我所分别， 于诸有漏有取法上，即即为我，或即我所。第四种是我分别，第五种是我所分别。于诸有漏有取法上，漏就是指烦恼，取就是希求染浊的意思。众生无始以来，由于无明的缘故，内心升起烦恼与希求染浊，妄想有常住不变异的主宰者我的见解，于是在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法上，即指有我的分别，在色声香味触法外六处法上，即指有我所的分别。所以文说即即为我，或即我所。窥基法师说，前面的种子分别中，即指有情我的分别，包含了有法我执与人我执，而这里的我所分别，只包括了人我执。慧景法师说，种子分别说有情我是法我执，这里的我所分别是人我执。六，爱分别，七者非爱，八具相为，如其次第，于妙非妙即距离事所生分别。第六种是爱分别，是缘虑静妙可异事所生的分别。譬如欲界有情，缘虑色声香味触五欲，认为是清净美妙可爱示意的境界。色界有情，缘虑色界的事境，认为是静妙可异的境界。无色界的有情呢，认为无色界的禅定是静妙可异的境界。在这些境界上升起了静妙可异的分别，就是爱分别。第七种是非爱分别，众生缘虑不静妙不可异的境界，就升起了非爱的分别。第八种是具相违分别，具相违是说众生缘虑的境界不是静妙也不是非静妙，不是可异也不是非可异的境界，由此所生的分别是具相为分别。大唐三藏云，八种分别皆以无复无记亦熟生慧为其自信，或可群四以为自信。大唐三藏就是玄奘法师，他认为八种分别皆以无复无记亦熟生慧为其自信。无复无记呢，就是指第八阿赖耶识，亦熟生呢，就是指前六世。前六世相应的慧心所是亦熟生慧，此慧心所由阿赖耶识中的慧心所的种子所生，所以说是无复无记亦熟生慧。这八种分别是以无复无记亦熟生慧为其自体性，或可寻思以为自性。寻思这两种心所是在思心所与慧心所的分位上所安立的，思心所强慧心所弱就是寻，思心所弱慧心所强就是思。寻思心所只与第六意识相应， 八种分别以寻视为自性，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八种分别是属于意识的分别。生三世者，初三分别能生细论所依缘事，六根六境。生三世者，八种分别能生三种事，初三分别能生细论所依缘事，六根六境。初三分别就是指自性分别、差别分别与总值分别。细论所依事，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细论所缘事，是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分别细论，是指心事。心事的升起要有所依的根为增上缘，也要有所缘的境为所缘缘。所以细论所依事六根与细论所缘事六境能够升起分别细论，这个是分别细论由依缘事生。而依缘事也由分别细论生，所以文中说初三分别能生细论所依缘事。初三分别是能生起法执的方便，它是见分，所依缘事的根生器界是相分。当过去世的时候有情做初三分别时，就在阿赖耶识中熏习成新的见分种子。此时有情的所依缘事也借着见分熏习的力量，在阿赖耶识中熏习成新的相分的种子。意思就是相分种要熏习，要借用见分种的力量才能够被熏到阿赖耶识去，它本身是没有力量，力量是在见分心，也就是我们的分别心。这些在过去世心熏成的相分种子，到了现在世的时候因缘成熟升起现行，就显现为现在世的所依缘事。这个就是初三分别能生细论所依缘事的意思。四二分别能生我见，即以我慢。四二分别就是指我分别与我所分别，这是根本的我执与我所执。能生我见，即以我慢。由此二执分别就能够升起我见，由我见又升起了边见、邪见等等的不正见，同时也升起我慢，有了我慢又升起了过慢等等的其余的慢心。后三分别如此能生贪嗔痴。后三分别就是爱分别、非爱分别与具相违分别，如此能生贪嗔痴。在自己认为美妙可爱的境界上分别，就能够升起贪求的欲望，所以爱分别能生贪。在自己不喜欢不可意的境界上做分别，就能够升起嗔恚，所以非爱分别能生嗔。在不是自己喜欢的境界，但是也不是自己不喜欢的境界上分别， 不会生贪，也不会生嗔。但是众生对事理不明白真相的愚痴心，这个时候还是存在的。好，所以说具相违分别，能生痴。当知此中所依缘事为所依故，生我见慢，见慢为依，生贪嗔痴。由此三世能现有情及七世间流转频法。这是说明三世之间的依止关系，所依缘事为所依故，生我见慢。由所依六根与所缘六境为依止，就能升起六世。心事的自性分别、差别分别、种子分别，在一切法上只有真实自性，这个就是法执。以法执为依止，在众生五蕴的生命体及所依止处，就会升起我所见，同时呢也升起了其余的不正见与我慢以及其余的慢心。这个就是成就了我见我慢事，这个是人我执。见慢为一生贪嗔痴，由我见我慢为一止，对自己喜爱的境界做爱分别，就升起了贪欲的烦恼；对自己不喜欢的境界做非爱分别，就升起了嗔恚的烦恼；对自己不是喜爱也不是不喜爱的境界做具相违的分别，就升起了愚痴的烦恼。由此三世能现有情及气世间流转频法。所以由以上三世所依缘事生我见慢事，再生贪嗔痴的烦恼事，由烦恼的祸造作业行为因，等待因缘和合，便会升起苦果。如此的祸业苦辗转互为因果，就显现了我们现在的有情世间与气世间生死流转相续不绝。这个以上是解说能生细论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这八分别这一段以前在讲真实义品的时候也有讲过，可以去参考。有没有问题？上次讲到持戒的事情，还有吃素的问题，说你就算吃素或者就算持戒，也不一定能算是佛教徒，这件事情并不是要鼓励各位不持戒不吃素，不要误会意思。你菩萨戒还是要吃素，吃肉断大悲种，只是说你要持戒，你要把戒了解；你要吃素，你要了解为什么吃素，要把道理搞清楚，而不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自己调配来合适于你自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佛教徒，如果不能够了解佛说的无我的道理，一切法空的道理，那么就太可惜了，就太可惜了。有没有问题？ 法师慈悲。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执跟法执是同时去除的呢，还是有先后的关系？就以这个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如果说是有前后，那如果已经分别我执已经去除了，那个分别法执又依什么而成立呢？我都不在了，那个法执怎么可能会有存在？谁在执那个法？ 是，如果法都不在了，我执就不存在了。 所以他们不是的。 不是，就是方法不一样。小乘的方法，他观察五蕴，五蕴身上面做这种观察，所以他去除我执。大乘法，他同时观察五蕴身，也是法的一部分，也观察这一切法，所以他呢，同时法执我执都破。那我们刚刚讲到里头是先有前面三种分别的法执，再在五蕴生命体上面分别起了我所的分别，升起我执，然后升起贪嗔痴的烦恼，对不对？所以法执是最基本。那我们修大乘的佛法，观察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把法执破了，也就是你前三种分别就破了，前三种分别破了，后面的分别就不会升起来。对，可是如果你破了第四、第五种分别，就是我所的分别，你前面三种分别还没破， 这就是我不懂的地方。我所都破了，法执又怎么存在？ 我都不见了。 对，我不见了，但是法还在，五蕴生命体上面执着的那个真实的我不见了，但是五蕴生命体还在。你在色上面还执着有实有的色。受上面持有的受，对吧？所以色受想行识上面，你还是执着它有真实的自性。那这个时候法执还在，他们是这样子。所以二圣破了我所以后，他可以不在生死中流转，可是他对一切法的法执还没有破。所以上次问到说，出果跟出地不一样，就在这边。出果破了分别我执，出地破了分别我执跟法执。那出果的二圣要破这个分别的法执，还需要一大阿僧祇劫的人，他等于是跟凡夫一样，要从那边继续学习。而且，如果照经论讲的话，他还要多花一段时间。把他的心从小乘调整到大乘，所以会鼓励大家直接修大乘法是这个意思。可是众生的根性不一样，那这个众生根性，如果照唯识来讲，就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谁的错，OK，是你就是这种根性嘛，好，那由这个道理来看的话。我们也不能责备别人不学习佛法的人，对不对？他无始以来就是无种性，你要怎么样呢？对，佛菩萨还是度这一类的人，所以佛菩萨不入涅槃，这一类人他还是度，还是度化他们，让他们在人天善道上，这样子。阿弥陀佛。 师父，阿弥陀佛。刚刚讲那个就是运送跟重送，这是一类，然后风送是一类。那这样的话讲，大概我们经文里面后面的句子常常就是重送。那我们那个瑜伽师地论呢，前面常常讲每一卷讲就是说温陀兰约等等等，那个是属于什么送？ 那个是属于音诵嘛？音诵，这样你去看，有的经你去把它看，它全部都是诵，那个就是风诵。 全部都是诵。 它全部都是诵的，那个就是风诵，它没有长行。那有长行的时候呢，你的诵文或者是有的放前面，有的放中间，有的放后面，那么这个就属于音诵。 谢谢。 其实有时候讲课也会有问题在哪里，就是说照原彻书来讲，他讲了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照他来讲的时候，好像我们现在就是照他的全文来讲，就会变得很细微。可是呢，这样子就会犯刚刚讲的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堕到文艺中，而忘掉了现在来的法义在讲什么，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过失？可是如果你不照他这样讲，像师父讲，你去看师父讲，他前半段他有照原彻书讲，突然一下他后面就没有再照原彻书讲，就是他发现要照原彻书讲，可能他那课讲不完，所以他就只好来解释，直接解释经文的意思，那就没有再引用原彻书，这样子。所以讲法就会有这些问题出现，那到底要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还是照原彻书这样子来讲啊。因为如果要我抉择的话，那删掉一部分不讲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对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把它删掉不讲，对吧？但是你要照原彻书这样解释也会有很多困难，对吧？像我们今天解释文重义不重，如说取名目九义啊，义重文不重，如说地势有千里，这个我也是想了很久。那这个解释是我自己的解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是这个意思。 OK， 真谛三藏他是不是要这个意思，但不知道，但是你也查不到别的资料，因为这是真谛三藏个人的见解，那其他地方查不到这些资料。但是呢，我想了以后，我这样解释我觉得是最合适的解释。好，那做这种解释，所以这种解释是最困难的。讲义理你还有一个可循之机，这边的话突然这样子来一段，你要解释就比较困难，因为你要给他讲个道理出来。那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讲我就要这样解释，哎，这样就不通了，那从反面讲过来就不通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自己要先思辨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最后找出一个解答来是可以通得过去，做这种解释。还有没有问题？ 我有在经上 论上读到一句话，就是一切贤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到底要怎么去解释会比较恰当？ Okay. 无为法就是真如嘛，初地菩萨刚刚讲跟初果对于真如的真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吧？初果他证入了真如的一部分，那初地证到了更多的一部分，对。那二地我们不是讲上次讲你要消灭烦恼，你要时常的什么要进去圆这个真如相，所以你要圆到真如相，你就灭掉你的烦恼，所以你对真如会更深入的什么体会。那到佛的时候最圆满，对，所以一切贤圣因无为法而有差别，因为你对无为法的体会的不同，所灭掉的烦恼不一样，所灭掉的障碍不一样，所以显现了不同的差别。那这样讲比较简单。 所以我刚刚那样的讲，就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事情我们不要计较太多。第一个，先把自己的生死大事搞定；第二个，对于众生，我们不妨多一份宽容的心，不妨多一份宽容的心。因为你再想一下，其实他是不信的。对，我们能够听到佛法，我们能够照佛法做，我们是幸运的。他不能听佛法，或者是他听了佛法，他不能照佛法做，他是不信的。嗯，那我们是幸运的人，我们要去瞧不起他吗？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不妨宽容一点，对众生宽容一点。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何难胜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